对世界说过你要爱惜我，每日爱惜我，最终害怕世界对我说过你要美好过，记住美好过，但后来什么都逐渐变化，某次风光想多一次，能吗能吗，可再重新起步吗，可再投身恋爱吗，或者害怕来揽住我，再记得一切不怕，从不信自己将腐化，相信自己会无限，或者未晚，用生命去证明错重感吗，霸气只要试一次，我就要试一世，但后来什么都逐渐变化，看看自己几多岁有几差，那管他，可再重新起步吗，可再投身恋爱吗，害怕来揽住我，再记得一切不怕，从不信自己将腐化，相信自己会无限，或者未晚，如今日想去逆转，为时未晚，冬天可转夏，即使死了心仍会偏向重生，从失败之重认自己，全力大大落架，敢说付得出代价，敢说人生不太差，谁不害怕来揽住我，再记得一切不怕，还敢信自己不腐化，敢信自己证明错重感吗， 下的老照片，无数回忆连接，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，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，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，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，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，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

手后弦总是有能力带着你在音乐的国度里面畅游，它能够驾驭各种各样的曲风，让你从清新甜美的曲风当中感受到一份来自于它的力量，带着你兜风听听朗朗上口的学院风，小桥畔充满了中国韵味的调调还意犹未尽，突然又拉你进入到了英式摇滚的节拍，又不似其他的歌手风格转换的那么的青涩。听到后弦情书不包邮， Oh baby 情书不包邮，情浓一敲钟，开门有酒的爱带你去朋友、哦、情书不包邮，我只要你心动就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，一起在屋里发呆难受，不如骑车去追风去走，那一位善良的勇敢的小朋友去哪了，全力进去投第一封，难搞的爱情对你细说，恋爱的真相只有一个，哦到底是可耐是菠萝还是我最头疼，这篇结束的短暂的旅程， Oh baby 情书不保留，情浓于敲钟，开门有酒的爱带你去朋友、哦、情书不保留，我只要你心动就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，写下这一封心情很激动，这是我一起生活目标，互相认同剧烈的游走，恋爱的虚空古老的地图，我看你的地图在你眼睛，我会丝丝一块钱，小天不帮我请带下这些地图，说明我不要看清，因为爱的这种感受一次前进，难道的爱情对你细说，恋爱的真相只有一个，到底是个男性菠萝还是我最头疼，就先结束这段单人旅程， Oh baby 情书不保留，情浓已敲钟，开门有酒的爱带你去朋友、哦、情书不保留，我只要你心动就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， Oh baby 情书不保留，情浓于敲钟，开门有酒的爱带你去朋友、哦、情书不保留，我只要你心动就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， 告诉我

还需要被爱。 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，我走过天山飞空尽雪及冬战可饮雪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弱，冷冰发霜把秋然凄然归到绝望雪火中，尽管有死依然挣扎，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，奢求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和狭隘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破落，我的眼泪划伤了也那么的脆弱，无法挣脱，不懂为什么离开感动，离开自己，不再爱了吗？一边逃一边伤。

伴谁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 那英的歌其实极具传唱度，1993年到2002年的时候，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他就是这一位，他有着八次位列年度十大金曲的经历，而在1998年到1999年两年里边，甚至在十大金曲当中分别占据两个首位。而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出道，那英始终保持着歌坛的焦点位置，几乎年年都有好作品，而他的韧性真的是无人能比。听到那英的偏心， 偏心，你真的偏心，感情为何你从不提，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，等候你却没有回应，多心或许我太多心，感情会在这里停，温吞的脚印，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，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，随着你的天气调整，我的悲欢喜你要晴天，我不敢下雨，见到你快乐我才能关心，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，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，那份是我自作多情。 像个累赘，给不了药的抚慰， 让感情被摧毁。沉默衍生了难以解释的误会，我的疲惫，你的伤悲，眼看蓝天变那么黑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却自负冷漠对峙不让谁，再恨都不惭愧，能用力一推就头也不回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等转身以后整个心粉碎，那还是对方眼角的泪，很心疼，可惜想念不能赎罪。辗转难睡，搞不懂爱最宝贵，何倔强才凄美，渴望在恋人心里有独特地位，我才尖锐，你才圆锥，还想被原谅被体会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就自负冷傲对峙不让谁，再恨都不惭愧，能用力一推就头也不回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一转身以后整颗心粉碎，脑海是对方眼角的泪，很心疼，可惜想念不能赎罪，明明都暗藏后悔，在回忆里面寂寞的沉醉，想了一万次如何挽回，却孤独舍弃能幸福的机会。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

果背叛算是一种错，那被骗两次就是你的无知咯。如果不快乐，那又何必孤注一掷？人生其实还有很多选择的，我们应该学会让自己活得更简单、更快乐一点。就如同学生时代一样，纯纯的爱，没有负担，没有伤害，所以他能够一直保持一份美好快乐的回忆在心里。来自阿米张惠妹的《Are You Ready》。最近张信哲为电视剧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献唱了《夏夜星空海》，歌曲的创作由参与来自星星的你韩国音乐制作人田昌烨携手电影《何以笙箫默》主题曲默的作词人一约共同创作。接下来一起为你送上他的另一首好歌，来自张信哲的《王子公主》。 会是什么样子，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，那些爱恨两难看心穿破，谁会听说爱情来了去了分合只是个迷惑。

想加速苦难递减，为什么太多时间在抱歉，太少时间在缠绵，太多时间在抱怨，太少时间值得去怀念。没有你的今天，唱一首歌消遣，快乐的瞬间多明显，勉强的诺言不实现。 沙宝亮的唱法其实很自由，是驾驭多种曲风的实力唱将，尤其擅长唯美的情歌。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，高音清亮深远，中音浑厚迷人，气息稳固而且饱满，真假音的转换不着痕迹。沙宝亮对于音乐的理解其实很独到，将音乐转化成了语言。娓娓道来，我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沙宝亮的《飘》。 不要说也不目光交错的一瞬，就注定了今生缘分，自己可以见真心。春雨季秋风也很乱乱纷纷，是红尘浮浮沉沉，似幻似真，尽知雨夜的结局也只是飘，随风不停，心难平静，灿烂不过梦境，翻手是雨，覆手是风，却难握住几分真情。飘飘浮不停，任思思听，真爱不过泡影，落花有情，流水无情，散散之后是真情。

城市是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哟。 想动也不想动，看着荧幕上的脸孔，有个陌生人却想不够一分钟。他拿着一盏斗篷，扮演着一条龙，他带着一脸笑容，烟花平凡的梦。到底他的名字，他的生活，普通不普通，没人懂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，漂洋过海带来笑容，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。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而谁管穷不穷。到底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。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知道无力我却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人都说成就有恃无恐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了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我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。的美梦，亮着太遥远的彩虹，可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。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谁管他穷不穷。到底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，没人懂。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经常努力我却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人都想成就有恃无恐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了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。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人流程成就有恃无恐，骨头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谢谢侬。The sun knows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工作的同时呢，嘉伦也会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我们有帮助的小窍门，让鸡蛋不破壳。煮鸡蛋的时候可以先将鸡蛋放在冷水当中浸泡一下，然后再放入热水当中去煮，这样煮好的鸡蛋呢，这个壳不破裂，而且特别容易剥。接下来为你送上了这首歌，是来自王菲带来的《致青春》。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，他

没人注意。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？ 原来是那么简单， 想起了你还是哭了，爱要抱你才完美，我却不理在外边，成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缤纷。